没人答言。马宏图披着衣服，踏着的鞋，要看个究竟。当他刚下了地，张作霖一挑帘就进来。唐二虎那脑袋比别人大着好几号，那大黑脑袋直晃，手里拎着黑乎乎的手枪，吓人。你张作霖过来一把把的前心就抓住了。老东西，你是叫马宏图不？不不不，马宏图没在家。说你到底是谁？我是马宏图。嘴都吓瓢了都。张作霖让他穿好衣服坐在这儿。你听着，张作相是你给送进监狱的吗？ 不不不，跟我没关系。他正在我家吃饭，官府突然来人了，说他是胡子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嗯，你倒推得干净啊。告诉你，我们耳目灵通，锦州知府衙门也有我们的人，早都跟我们说清楚了，就是被你给出卖的。你今天说了实话，还则罢了，不说实话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嗯，我二手指的一动，敲碎你的脑壳，杀你的全家。你说张德林小眼睛不大，闪闪放光，真吓人呢。马宏图傻眼了，扑通跪下。英雄好汉，好汉爷爷饶命，好汉爷爷饶命。废话少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 全怪我，全怪我，我嫌贫爱富，不乐意把我女儿许配给穆怀义。张作相跑这八号来，不不，跑这跟我讲理来，我也不答应。后来他拿手枪逼着我，我又害怕又生气，我偷着派人到衙门报信儿的，就这么把他抓起来了。我老糊涂了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 马宏图，难得你还说出实话来，你到底怎么办呢？ 那你说叫我怎么办？ 人我们得要，你想办法把张作相放出来。 好汉爷，这个你就打死我，我也办不到。你看我冒坏水把人送进去行啊，可还要人，我没那个能量。 哎呀，你饶命啊！你办不到，难道我就拉倒了吗？嗯，看来你是真想找死啊！刚说到这，二虎过来，队长，哪有那么些唾沫跟他废呀？我把他眼睛抠出去，把他舌头给他拉下来就得了，你给我吧。二虎跟凶神一样过来一抓，马宏图都尿裤子里。 等等等等，我还有下轿回禀啊，各位好汉，我实在是办不到，但是刚才各位好汉这一提醒啊，我倒想起个办法来。 说吧，什么办法？ 他也不知道行不行。 不管行不行，你说吧。 是这样，那个知府大人呢，叫孙仁山，也是个孝子。他老爹老妈呀，住在锦州东关外，那地名叫金厂，住在那儿，离锦州40里地。是不是？你们求求他老爹老妈，或者你们像对待我这样对待他爹妈，这一比划，老头害怕了，派人给他儿子捎个信儿，他儿子笔尖一惯的，不就把张作相给放出来了吗？可就是你们打死我，我也没那个能力。哎，张作霖一听，这办法还真挺高。 嗯，有理。你记住，我们要把张作相平安救走了，你算捡条老命。如果事情办不成，我就杀你这全家。事不宜迟，马上行动。张作霖， 又详细地询问了知府的父母住的金厂的什么地方门牌号码，心里记牢了。跟二虎是非一商议，张志飞说我留下，我看着这老东西，咱们要都走了他非报官不可呀，这一家子交给我了，你们二位去吧。张作霖点头答应，知道张志飞胆儿又大心又细，交给他万无一失。就这样回到店房，把马取来，一匹马放到马宏图家里头。张作霖和唐二虎第二天天一亮城门刚开，起身是赶奔金厂。这张世飞可享了福了，看着老马家一家子跟马宏图形影不离，手里头不时地摆弄这两颗德国大镜面，顶门子顶着，没事还告诉马宏图，看着没，这玩意儿爱走火啊，说不定哪阵他自己就想了，别讲别讲，我害怕啊、哦，你也害怕呀，我告诉你老实点，你们家多少口人，18口，全给我叫到这屋来，我要训话，这18口包括佣人全集中在一个屋了。张世飞告诉他们，我告诉你们，谁要冒坏水去报官就全给你们宰了，不敢不敢不敢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是老爷子，跟你们老头就在一起，一日三餐不准亏待，大门给我关上，任何客人也不准给我见，有人要找马宏图就说他病了，听没有？哎哎，马宏图告诉手下人，可千万听话呀，你们谁要不听话我可活不了了，现在是魔鬼缠身呐、啊，规规矩矩的让张志飞给管住了。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张作霖唐二虎飞马到金厂，按着门牌号码踩好了盘子，晚上夜入孙宅。孙仁山的老爹老妈都在这住呢，在被窝里叫张作霖跟唐二虎就掏出来了。这老头还挺胖，能有200来斤，吓得那肉奔奔直奔。一开始他们认为胡子绑票勒着脖子呢，后来一打听不是那么回事，张作霖告诉他，我绝不难为你，你儿子是不是西民知府？对对对，我告诉你，你儿子是个昏官，办事情不清啊，前者他抓错了一个人，这人叫张作相，锦西小领子的，你记住这个人无辜，你告诉你儿子马上把监狱的大门打开，把张作相放了，向他赔礼认错，如果不放人我就杀你的全家。老头频频点头啊，行行行行行行，要既然如此好汉爷你放心，我马上就写信。老头刷刷点点给儿子写封信，张作霖不认字，唐二虎也不认的，让老头念，你好好念，让念三遍，核对核对这里边有没有毛病。信没毛病，就是叫儿子火速放人，不然的话再想见你爹妈见不着了，而且把张作相放出来之后派人送到金厂，送到咱们家来，人家在这等着领人呢。信写完了，张作霖点着头命他封好了，派专人送到锦州知府衙门。孙仁山第二天就接着信了，孙仁山一看这土匪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怎么跑到我家里去了，看来我的父母面临生命的威胁呀、啊！哎，只好按父亲的话办事吧，立刻把票子开列出来了，到监狱提人， 就说抓错了，无罪开释，把张作相给放了。您看这样快的不快的？派两个差人护送张作相到金厂，张作霖和唐二虎等着呢，一看张作相回来了，两个人非常高兴啊，就这样离开了金厂，就着张作相又回到锦州火神庙。张作霖这个胆儿是真够大的，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。这一回来二次见着马宏图，马宏图一看还自显其能呢，各位怎么样，我这主意不错吧，我要不给你们出这主意，他能被放吗？呆了，老家伙还没跟你算账呢，我请问你，你的女儿到底怎么办？该嫁给谁就嫁给谁，她是穆怀义的媳妇，那不能更改，我说话算数，你们什么时候迎亲都可以，你把你女儿先找出来我们见见，强拧的瓜不甜，问问她愿意不愿意，不愿意就算了。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，就这么把马学会给找来了。马学会呜呜直哭，后来动员他说实话，马学会说了，我活着是老木匠的人，死了是老木匠的鬼，我这心从来也没变。好样的，既然这样，你跟你爹道个别吧，我们现在就把你接着走，应用之物你收拾收拾。马宏图一百个不愿意，敢说吗？心说这些爹我可惹不起呀、啊，来无踪去无影，不定什么时候跑我屋来，我还想多活两天呢，算了吧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马学会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张作霖让他们家准备了一辆车子，送着学会赶奔锦西小岭子。也打张作霖插手到结束这件事前后才用了不到七天，干净利索，神不知鬼不觉呀、啊！大伙一看真是一员干将，不单张作相三亲六故高兴，穆怀义更高兴啊，一看未婚妻来了，真没想到的事情，对张作霖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。事情头过后，张作霖张作相坐下来仔细商量，张作相说，兄弟，我看这小岭子不能待下去了，官府是非报复不可呀，马宏图岂能善罢甘休、哎、在压力之下他们样样都答应，事情过后这个后果可知啊，我打算跟着兄弟你把队伍拉到赵家庙欢迎。大哥你不说我也是这么想，惹不起咱躲得起，兵合一处将打一家，愿意去的我欢迎，不愿意去的不勉强。好，张作相马上召开大会，当着保险队员们一说，有54个乐意去的，有20多个不愿意去的，背井离乡有点舍不得，哎，所以就真不勉强，就拉着50多人套了十几辆大车，张作相一家，穆怀义一家，还有许多保险队员的家属，包括马学会等人，田大丫头，田小凤，张作霖的家属，老娘，姐姐，女儿，姐夫等等，全都上车回到赵家庙。可这回人可多了，孙烈臣、胡老嘎一看张作霖胜利回来，立刻排酒祝贺，也给张作相接风洗尘。您记住，打这以后 张作霖又多了个绑臂张作相。现在什么事没有啊？张作霖一看，干脆让穆怀义夫妻拜堂成亲，完事就静了心了。与此同时呢，张作霖家里的喜事盈门。什么事儿？在张作霖回来不到两天，他二哥张作福从外地回来了。咱们以前说过，张作霖哥仨，大哥张作泰，二哥张作福，老三才是张作霖。那么光提张作霖了，他这俩哥哥怎么为什么不提？因为飘落异乡，连点消息都没有。张作福这一回来，从他嘴里才得知，大哥张作泰已经死在黑龙江，死了二年多了。张作福呢，后来又进了官了，在南郑一带谋生，苦不可言呐。一路上要着饭，回到家乡，听说兄弟弄得不错，厚着脸皮才来找他。张作霖知他二哥没出息，这人从小的时候就不学好，14岁就进赌场输打赢要，净做些见不得人的事儿，巴不得他死在外乡。但是哥哥回来了，毕竟是喜事，起码娘心里高兴。果然他母亲乐得直掉眼泪，这儿子再不争气，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他也得关心呐。所以呢，叫张作霖替他二哥找个媳妇。你说这玩意儿冷手抓热馒头，也不是这么太简单的。后来他把这个事儿告诉孙烈臣了，孙烈臣说好办，在大虎山给找个人家。孙烈臣的朋友也多，有一家也姓孙，有个姑娘叫孙桂兰，就这样定了亲，许配给张作福。而且飘零臣宅吉日，让穆怀义、马学慧、张作福、孙桂兰双双成亲，你看还来个集体婚礼，大伙热闹一番，张作福算成家立业了。后来呢，这桂兰替他生个儿子，起名叫张学成。这张学成啊，就是张学良亲叔伯哥哥，但这人不学好，以后投靠了日本。在1932年，张学成成立个什么先遣军，实质就是汉奸队，自封司令，洋洋得意。后来这件事情被张学良知道了，张学良火旺上壮，是大义灭亲，下令把张学成给枪毙了。后文书再详细再说，您反正知道有这么事就得了。给他们完了婚之后，张作霖一考虑这形势，这家眷是越来越多呀。干我们这行的，名义上保险队，实质上就是胡子，靠着抢劫为生，手拎着脑袋，不定哪会儿就出事。怎么办呢？跟田小凤一商议，妹子，我还得多多拜托呀，我打算让这些家的家属转移到田庄台，你负责给安置，你看怎么样？田小芳一乐，哥哥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只要你相信妹子，我是义不容辞。就这样，张作霖把家属又转移到田庄台，田小凤田的丫头保护着家眷起身告辞。他们走了咱不说，这一天胡老嘎给张作霖送信儿， 进屋，胡老嘎气呼呼往桌上一坐，嘿，他娘家给他气炸了肺。老人家，什么事儿？嘿，九只手于毅最近又做了两笔漂亮买卖，往现银就捞了3万多呀！你他妈这小子是越来越肥了。因此我心里不服气儿，他这一提余毅，把张作霖的心病又勾起来。张作霖心说，吴大少的人最不讲信义啊，前者把贡品在哈尔套给我劫了，害得我在大山沟里被鱼浇了7天，我绝不能善罢甘休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4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，88864427，88864427。 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星夜会四方。 电话。